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么说的。今天呢继续我们铁胆主持小毛啦、洛言远行啦和嘉齐。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远别秦城万里游。主要呢来讲这两集呢都是讲旅游和相关的历史的故事啦。啊，为什么会叫远别秦城万里游呢？今天的题目是小毛想的。 哦，是啊，其实 我自己不是才子的，你 不是秦城，不是那些 啊，绝对不是才子。 平时秦城好像是什么来 的？秦城当然我们会即刻想象到可能是一个 混人的地方， 一个混人的地方，混住人的地方。 唔系讲嗰啲啊。 咁嗱，呢首诗咧，佢其实即系以前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即系观众睇开都见到，我哋每一集都会有啲七言嘅一啲诗句。咁、以前几位大才子啊，佢哋去度出嚟啊。咁我今次即系个责任喺我度咧，咁我就去即系上网 search 一下啦，咁样咁啊，未至于好似啲神人咁样三岁背晒唐诗，即刻就可以揾到出嚟。咁 但系 梗唔系啦，但系咧起码可以见到咧，原来喺唐诗嘅世界入边咧，系会见到一啲同古代嘅人嘅一啲行踪有关嘅迹象。咁呢首诗其实系边个写嘅咧？就系、是、唐文宗嘅时代一个文人，佢叫李涉，即系涉江过水个涉啦。系啊，咁首诗嘅诗名咧就叫做《再宿武关》。咁武关其实就系喺河南商州附近嘅一个关口嚟嘅。咁首诗其实就係远别秦城万里游啦，咁有一个下面一句嘅就叫乱山高下出商州，咁即係话其实係讲緊佢喺文中嘅时候呢，佢人生第二次仕途唔顺利被贬啦，咁今次就被贬去岭南，咁当时岭南嘅即係除咗广州嘅大城市之外，其实成个道啦，可以咁讲啦，岭南道都系叫做系一个比较蛮荒嘅地方，咁佢通常嗰啲人就咁被贬，咁就呢一个秦城其实真系解关中嘅意思，即係可能長安，首都長安附近嘅地方， 政治中心啦， 政治中心離開政治中心，一路向南行，咁啊經過咗河南，就喺商州附近嘅武關，因為佢係第二次嚟呢度啦，所以首詩就叫做再宿武關，就喺武關度度宿，咁就突然間可能感懷身世啦，就寫咗呢首詩。咁令我哋覺得一個好奇怪嘅，或者係同我哋今日個 topic 好有關係嘅，就係其實古人喺乜嘢情況底下會去旅行呢？原來被貶就係、是。其中一個去旅行的動機，可能其中一個 意思就是同佢要離開自己的地方，特別是可能冇得選擇， 冇得選擇，係啦。咁可能其實我哋睇翻中國歷史，第一個因為離開君主的信寵信而走去旅行的人，或者就是屈原啦，係嘛？離蘇就是佢吟吟沉沉咁樣，喺一個旅行的日記咁樣。 所以你用寵信嚟形容佢， 係冇錯。 不過離開君主，離開嘅政治中心，可能先有機會去放鬆去旅遊啦， 係啦，就可能可以見到好多嘢。 冇錯啊，所以咧，我一直都堅持咧，撳住你唔俾佢講歷史咧，就要問咗佢呢樣嘢先嘅，就係有關旅遊嘅你哋個人嘅經歷係點？即係其實旅行其實係一個好一般嘅字 ，general 嘅字。其實佢背後可能有好多種唔同形式嘅旅遊。我想聽一下即係文化人、歷史人，你哋嘅旅行嘅係點嘅咧？大家都講下。 遠行先啊！ 我嘅旅遊經驗咧，就最特別有一次，因為我其實就多數都會因為公幹，跟住先順便去過旅遊。咁我有一次咧就比較特別，就是、因為唔小心病咗。咁病咗之後咧，都因為驚翻唔到嚟香港，所以一定要睇醫生。咁嗰次嘅經驗就喺台灣，咁啊要入急症室。其實嗰刻咧就有啲擔心，因為發現咧原來當你去旅行病咗嗰時候，個心係好擔憂，又唔知道當地嘅醫療會係點樣啦。咁但係喜出望外地就係 靚仔醫生。 唔係入急症室， 用 OP 出嚟， 唔係，用個時間係比我想象中短好多，即係因為可能香港個經驗話俾我知咧，入急症室點樣都要等一段頗長嘅時間。咁我成個即係治療嘅過程裏面，見埋醫生攞埋藥搞曬，全部都唔使一個鐘頭。 咁個醫生 O 唔 OK？ 咁啊，真係好好。 佢醫生 遠係有醫療史嘅， 係啊係啊，呢個註腳必須要落嘅，即係佢自己做醫療史， 係啊，所以就 可以對呢啲比較敏感。 係啊，就比較敏感，同埋要 佢關注係醫生嘅樣 子。我冇留意到呢樣嘢，我覺得嘅當然佢哋都係專業訓練嘅，都係好好嘅咁樣，所以就有個比較特別，同埋我自己會比較中意睇一啲即係名勝古蹟嘅，因為始終讀歷史啊嘛。咁所以我哋對於行博物館咧就覺得好開心嘅，但可能對於啲朋友嚟講就會覺得哇，點解你咁悶嘅？你已經讀歷史 啦，咁樣啊， 係啊，就係有咁嘅情況。 我真係鐵膽韓國咧，一年有即係一年喺哈爾濱啊，唔係一年喺有段時間喺新加坡，有段時間喺長時間喺韓國。我對韓國嘅旅遊咧特別，即係大家都會喺首爾明洞為主啦，師姐都熟啦。 女孩子就通常 係啦，但係我自己好慶幸，好中意去一啲關於朝鮮時代嘅一啲嘅建築。 咁但係呢啲都係好多變咗做佢哋國家甚至世界嘅文化遺產。我最 surprise 嘅一樣嘢係佢哋點樣去將某種嘅傳統去保留啊。其中一樣嘢就係神道呢樣嘢。如果你有機會去到首爾嘅唔同嘅古建築啦，佢其實會係封咗有條路嘅。嗰條路叫神道，其實係王道，其實係講到明呢條路唔係俾你一般嘅百姓行嘅。其實呢個就係反映緊朝鮮時期點樣由一個可能薩滿文化點樣轉型到儒家之後保留嘅一個好特殊嘅一個文化現象啦。咁呢種文化現象到今天嚟講，大家都知邊度真係有神行啦，但係對於一種傳統嘅保衞，佢哋會好刻意喺呢好細節性嘅東西去做。例如有啲位置佢點樣去保護呢，呢個係我覺得喺東亞某啲嘅國家其實未必做到，但係喺韓國係做得好好。例如喺一啲好歷史價值好犀利嘅，即係歷史價值非常之深厚嘅，好容易受到破壞建築咧，佢係限制，如果你唔係團體喺某個時間入去咧，係唔俾佢入去嘅。即係好似例如就係昌德宮嘅禁院，或者係宗廟。即係我有一次宗廟咧，佢話我想入去喎，佢唔俾我入去喎。佢話你係跟日文團啦，所以結果我就聽跟日本啲叔叔啊、日本啲姨一齊去，一齊去聽宗廟嘅故事啦。結果我覺得呢個好好，因為點解佢係真係唔係純粹想當係一個旅遊景點，而係話俾你聽，我哋做緊唔同嘅措施，希望繼續保護嗰度地方嘅旅遊價值或者旅遊嘅文化，所以呢個令到我覺得佢點樣了解去保護自己的旅遊景點係好大的啟發。 佢旅遊景點啊、文化遺產啊，同佢哋嗰民族個身份建構有關係，係咁緊張。 係，所以樂言要見到咧，就係佢係一種即係、就是、有心要去嗰個地方去睇一啲嘢，所以話一個文化旅遊嘅一種模式，即係佢係有意圖去睇當地嘅文化嘅情況。咁啊，小毛咧，你有冇咩旅行經歷？ 即係礙於經濟生產條件所下咧，其實我嘅旅行嘅經歷就 唔係除咗月球大部分， 希望去火星啦，係啊，即係旅行嘅經驗其實唔係好多，咁但係我都傾向如果係可以有機會嘅話，都盡量揾啲係有啲文化嘢睇下嘅經驗啊。咁啊，對我自己嚟講，其實最開心嘅都仍然係結婚嘅時候嘅蜜月旅行啦，即係蒙呢個太太允許啊，就同我哋去咗埃及旅行。即係埃及係即係可能對於我哋好多喺中學開始就對歷史產生興趣嘅香港嘅歷史人咧，埃及都係好重要嘅，因為 第一課冇錯啦， 即係唔係埃及就係Mesopotamia， 即係美索不達米亞咁樣，即係四大文明古國一定係西亞同埋北非行先。咁埃及當然最重要係尼羅河啦，特別個 trip 係有一段係好 romantic 嘅，就係坐遊輪喺尼羅河。由上游即係一個洛屬勒什一路落翻去呢一個下游三角洲，咁大家知道尼羅河其實好長4000多公里，咁樣一路咁樣行嘅時候咧，兩岸咧你會見到佢仍然保留咗少少原點嘅風貌，即係可能有啲人喺度做一啲農作啦，咁你會喺度想象翻我哋學嘅，譬如話佢哋可能有啲蘆葦葉啊，有漁業啊，咁跟住可能有啲船，仲係保留咗比較古色古香嘅感覺。但係最正嘅去到埃及當然係金字塔啦，但係其實對我嚟講，成個印象最深刻嘅係一個神殿叫阿布辛布，咁係要零零舍舍要坐程內陸機去。咁、那個神殿，中譯名好似有幾個，好似叫做阿貝辛布神殿啦，咁樣係其中一個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好重要嘅東西。咁嗰個神殿其實，我聽翻啲導遊講，佢最令我覺得吃驚嘅地方就係、是，因為當時起呢一個水壩咧，其實係個水位係阿斯王，佢成個水位係升高咗，其實個神殿係沉咗喺海底，然後喺呢一個當時幾十年前講緊，有好多考古學家，各國嘅考古學家一齊就喺聯合國組織底下，將個神殿切開做好多塊嘅大石，然後抬翻上嚟個 原件搬走， 係啦，原件搬上嚟，然後砌翻 出嚟，冇錯。 咁當你去睇嘅時候，啱啱好咯，天公造美嗰日係日，因為係半夜去。咁日出嘅時候，個太陽曬落嚟，成個神殿係金黃色。 冇錯， 即係你當堂企喺個嘅，覺得個神殿可能幾千年歷史。即係歷史固然係我哋好難去追溯翻，我哋冇辦法想像翻個點起嘅，即係好似外星係咪外星人起嘅？咁勁嘅佢個文明係點樣出現嘅咧？但係最重要嘅係，當你企喺度嘅時候，你發覺哇，原來我哋即係所謂現代人，你無論你攞住個乜嘢智能電話都好，其實你都係好渺小。 咁啊，嘉齊咧有冇咩旅行經驗？ 我覺得咧，即係讀書人咧去旅行咧好有包袱， 係咪？即係永遠都係好似要諗要嗰個旅程。 即係唔係淨係玩？ 唔係吃喝玩樂嘅，係啊，要裏邊諗下。 就算吃喝玩樂，都要揾好多方法。 我頭先我講笑咁講，如果就算我去到月球，我都望翻地球。係 啊，即係啦， 係啊，即係會真係睇下條長城係咪有條黑色線嘅先。咁但係咧，我當年走去即係我覺得最有印象嘅一個旅行咧，就去柬埔寨。去柬埔寨咧，即係大家都知道柬埔寨喺二十世紀後期。其實經歷過一個民族好悲哀的一個內亂啦，即係當時嘅統治者好大肆屠殺佢哋本國嘅人民。咁去到嗰度咧，就見到一個叫 S27 嘅集中營啦，一間中學改裝嘅咁裏邊嗰種陰森嘅感覺，你好似仲係聽到嗰啲鬼魂喺度呼叫咁樣。咁另外就去到一個叫 Killing Field 嘅地方啦，即係嗰度據說埋咗數以百萬計被屠殺嘅柬埔寨人喺嗰度咧，我仲要聞到嗰陣屍臭即係仲有嗰種感覺喺度，個海都好沉重。即係去旅行通常係要玩得好開心嘅，但係咧佢能去到咁，我有時都問自己搞乜鬼。咁但係即係。同時又即係喺柬埔寨最有意思嘅地方就係吳哥窟啦，吳哥窟即係有啲 好多夢寐以求 啊！吳哥窟真係好希望去， 好值得去 嘅，係啊，好希望去。 咁好值得去係即係佢宏偉啊，好鬼斧神工，咁呢個字不待言啦。咁但係重點係咧，呢個吳哥窟其實係隱藏咗幾百年，俾人遺忘咗嘅一個好偉大嘅遺跡。即係望住嗰啲熱帶雨林包圍住嗰啲好金雕玉砌咁樣嘅嗰啲石嘅建築咧，我就會諗啊，其實文明咧係花無百日紅，即係曾經幾咁輝煌都好，可能咧就即係掩蓋喺個樹林裏面咧。大家可能過咗一段時間就已經忘記咗你。 係，正話聽佢講埃及嘅歷史啦，但都係花無百日紅啊！即係就算好漫長嘅歷史，最尾近幾千年都係有散散散。 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其實好似即係我當時睇到咧，即係翠然啱啱講呢句有令我諗翻起個感覺，即係最文明古國，我哋認識嘅古埃及嘅文明，其實同我哋今日嘅已經有認知嘅好大分別。佢已經變咗個伊斯蘭嘅國度。尤其個感覺覺得奇怪嘅就係，當你見到好多嗰啲修復文物嘅人員，其實佢哋係伊斯蘭教徒，但係佢哋喺度修復緊啲對佢哋眼中嚟講係異教嘅東西嘅時候，純粹好似係為咗一個旅遊產業，個感覺就另些特別。 冇味道。 係啊，即係如果你問我自己，我最中意去法國啦，即係一直咧就睇好多以前就睇好多藝術嘅即係博物館啦，種種唔同嘅東西。咁但係都聽你講咧，即係去旅行咧就係結婚周年，結婚嘅時候去啦。呢啲咧都係話俾我哋知咧，呢啲都係紀念我哋曾經青春過嘅。我们下一节继续讲旅行。各位好，又回来第二节的历史是这样说。上一节呢加齐讲到柬埔寨的旅行，我印象其中深刻我看过的一些资料就讲了，其中有一些的殉葬的缸，就是说殉葬的形式其实就是在高处将那些的人就掉下去自死，咁所以話有好多嗰啲萬人坑嘅亂葬崗。你正話提到個所謂 S27 嘅嗰個地方係咪咁嘅地方？ 嗱，唔係嗰個我睇年代久遠就搞錯咗，應該係 S21。咁嗱，嗰個地方就係一個折磨人嘅地方啦。咁但係我頭先提嗰個 Killing Field 就嗰啲萬人坑啦。咁好多講法嘅，就話到可能將啲 BB 捉住佢腳，然後敲個頭落棵樹，即係子彈都慳翻咁樣嚟到去屠殺啦。咁即係你會去到見到點解人可以咁樣？即係對自己嘅同胞，對自己可能唔係傷害自己嘅人，你可以做到咁恐怖嘅一個行為。咁嗱，不過我哋講開行旅咧，即係除咗我哋講，譬如講好沉重嘅，要睇歷史啊、文化啊嗰啲，我有啲前輩學者話文化苦旅啊嘛，佢哋直行嘅，係點解咁苦咧？咁但係文化或者係旅行本身咧，其實喺歷史上有幾個大嘅目的啦。我哋可能見得最多就係消閒啦。咁但係除咗消閒之外，即係好多人以前去旅行咧，為咗去朝聖。或者係可能有啲宗教嘅原因，或者傳教啦咁樣啦。咁另外就係做生意啦、行商啦。咁但係做生意嘅時候咧，為咗安全起見，可能就一團團咁樣去啊。咁即係可能仲有比較重要嘅就係頭先我哋都提過，你係做仕宦嘅，或者係做軍隊嘅，要周圍駐扎嘅 軍旅 係啊，軍旅啦。咁呢啲都係即係旅行嘅比較重要嘅原因啦。 係，我哋仲話講到被貶官啦，貶官需要地去某一個地方遠行啊，即係一種折磨咧。即係簡單講就係，我送你出去咧，其實係想你受苦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就可能大家心裏邊覺得你快送我出去啦，係咪？咁所以旅行嘅面貌咧， 所以我過咗對面大學， 你所以旅行嘅面貌咧，古今係有啲唔同。其實背後講緊嘅就係話，古代旅行咧，同你今時今日嘅旅行咧，其實面貌好唔同。我哋有冇啲即係古代旅行其實係一個點樣嘅面貌？有冇啲咩重要嘅人物其實有去過旅行嘅咧？咁樣 今日就我哋。如果睇翻以前古代嘅一啲旅行家咧，都有啲好犀利嘅壯舉，即係當然有啲可能係個路程唔係好遠，但係佢留低嘅嗰個成就好大。譬如好似周達觀，咁佢都係去真納啦，即係呢一個柬埔寨啦。咁佢真納封島記，你都見到佢嗰、那個睇描繪古代嘅柬埔寨係非常之細緻嘅，讓我哋中國人知道其實喺南方嘅一個國度究竟係點樣樣。 咁但係好似情報員嘅手， 係情報員，基本上就係軍事情報啦，即係好似成個有曬嗰啲據點啊、資源啊，咁你就知道如果將來征服呢個國家係點樣做啦咁樣。咁但係你話有啲旅行其實係我哋睇所謂作為一個交通史嘅角度啦，即係我哋而家旅遊史其實係近年先有嘅一個 concept，即係以前我哋讀嘅時候叫交通史，其中有一位伊斯蘭世界嘅旅行家，我諗可能在座聽過就係叫伊本巴杜達。咁我手頭上都有呢個係伊本巴魯達嘅遊記啦。 呢、 這 個係模仿星期三嘅做法嚟。 呢個係要向文學放得開小華姐致敬嘅做法，攞住一個我哋真係有根有據啦咁樣。咁呢本遊記咧都係我最近，其實我買本書買咗都一段時間。咁一路睇落去嘅都係覺得好正，因為佢呢個副題叫《給未來的心靈旅人》。咁雖然我睇咗大半本書都未係好明同心靈嘅關係，但係感覺上就，但係感覺上就即係我好似即係跟住伊本巴杜達行咗個世界一次。咁呢本書入面有個圖，我都預備咗，麻煩可能我哋可以出個地圖，咁我哋大家可以睇一睇究竟伊本巴杜達佢去過咩地方。咁呢個地圖就喺書入面 scan 出嚟㗎啦。咁唔好意思，因為個書嘅嗰個中間位咧有個折痕，係啊，好厚啊咁樣。咁所以我盡量將佢壓平嚟 scan 㗎啦。咁我但相信大家都可以睇到呢一個地圖佢展現嘅一個14世紀嘅一個可以話係當時人類已知嘅世界。 係啦，左邊邊線就係非洲嘅西部， 冇錯啦，即 係右 邊嗰度咧， 係啦，其實就係即係 中國啦、 啊、印度洋同埋即係中國嘅西南地方。 佢真係去咗嗰度定係？ 你見到個路線就係佢去過嘅地方，咁但係當然都有一個地方係有一個謠傳嘅，就係究竟佢有冇真係去過北京呢？譬如佢有冇去過中國嘅內陸呢？咁一般嚟講，如果我哋睇而家遊記上面嘅記錄咧，憑啲蛛絲馬跡，我哋可以睇到肯定佢去過泉州，或者係一啲江南嘅重要港口，但係北京可能佢係道聽途說。 咁其實中國打緊內戰啊， 冇錯，元末嘅時候， 即係佢可能去唔到都唔定。 係啊，咁其實我哋睇翻頭先個路線圖咧，你發覺就好似頭先阿卓然都提過啦，我哋講緊嘅所謂認知嘅舊世界，即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嘅世界。差唔多，除咗歐洲大陸之外，我諗佢都有佢嘅足跡喺度。咁佢嘅遊記我今日可能可以簡單介紹下俾大家。我唔知道有幾多朋友曾經睇過呢本書。 係咪可以朗讀每一句字？ 咁嘅話，可能歷史係咁話，成季都要俾曬我哋 去落去， 係俾曬伊本巴杜達。咁但係我諗，咁可能只係簡單介紹下本書咯。咁呢本書最正嘅地方係乜嘢呢？就係其實佢係有一個導讀，就係前台灣伊斯蘭研究學會理事長林長寬先生介绍翻呢本书，咁因为佢系伊斯兰研究学会，咁呢位系伊斯兰世界嘅旅行家，咁佢睇成个世界咧，佢一路旅行，佢头先我哋睇到个地图，呢个游历佢用咗几耐咧？29年，咁我哋可以睇到佢有大概8个重要嘅阶段，咁佢涉足过啲地方系好神奇，譬如我怀疑佢可能系人类其中最早嘅一位。登陸呢個馬爾代夫群島啦，即係用一個旅行嘅世界去睇，咁入邊有形容好多好正嘅地方，譬如話各個地方嘅文化，其中一個重要嘅特色，根據阿林長寬先生點出嘅，其實呢本遊記喺伊斯蘭世界嚟講係作為一個叫做追求知識嘅旅程，咁所以佢喺成個遊記入邊要著力記錄嘅、記低嘅，都係一啲風土民情。或者係唔同嘅國家嘅政治制度，一啲民族嘅色彩，咁所以本身如果我哋用歷史學角度嚟講咧，呢本遊記已經係一個好好嘅 primary source。 加插或者問一個問題，就係其實佢呢本書個時代同 Marco Polo 嘅時代有或者或多或少有個接近。其實亦但係兩本書最大遊記唔同係咪？正如小毛你所講，就係、是、一個係由歐洲文明 一個商旅的一個世界觀出發啦，但係佢係一個純旅客的身份咧，係咪咁樣？ 都可以咁樣理解。咁、但係佢哋其實入面記錄嘅嘢咧都接近。 你有冇讀一啲段落？ 好有 OK 㗎，可以㗎。或者我都講解埋佢大概嗰個情況先。咁、佢其實話而家我哋睇翻佢可以用八個階段去睇佢嗰個行程。咁佢因為佢其實行曬成個世界，咁所以其實個行程係相當之複雜嘅。但係一般嚟講，我哋歸納出嚟可以有啲好特別嘅特點啦。首先就係個遊記本身係點嚟嘅，咁就呢個可能可以回應到頭先樂言問嗰樣嘢。我哋都知道，譬如 Marco Polo 嘅遊記咧，其實係佢喺熱那戰爭之後佢坐監，然後佢喺獄中講，由佢嘅獄友寫嘅。咁呢本遊記都有類似嘅情況。咁其實真正動筆嘅就唔係依本巴杜達本人，係佢陪住佢由當時呢一個官方委派嘅一位隨行嘅記錄官，咁就叫依本朱宰，依本朱宰，即係個翻譯音啦。咁就幫佢寫。咁所以其實如果係細緻研究咧，即係因為佢本身都有一啲primary source 元首嘅材料可以對比翻個遊記，就會發覺遊記成本咗之後，即係成文出刊出之後，佢嘅言辭係用得比較文雅、比較高階嘅。 我正話同小毛溝通嘅時候都有講過，即係譬如我哋比較再即係稍早少少嘅智慧嚟嘅世界征服者史，佢用個名係叫歷史啊，世界征服者史，但佢裏邊嘅文詞係非常之誇張，話哇天下無敵啊，世界之王啊，乜都齊曬落去。嗱，我睇《妖馬魯大遊記》咧，就係一種比較平實嘅一種嘅旅行記錄，係有啲味風味係有啲唔同， 文學味亦都重啲， 冇錯， 比較重嘅一啲文學嘅報導，好明顯個言詞係修經過一啲專家嘅修飾嘅。咁其實入邊咧，佢有一啲嘅記錄都係好有趣，譬如話佢對中國嘅記錄咯。咁佢喺中國，佢就睇到沿海港口好多穆斯林。咁佢嘅 focus， 因為佢本身穆斯林，所以佢 focus 就係穆斯林喺中國沿海港口聚居嘅時候，有冇形成一啲穆斯林嘅 community， 即係社區。咁佢發現原來喺元代管治下係有嘅，因為元代大家都知道色目人嘅地位比較高。咁元代其實容許港口嘅一啲穆斯林嘅 community 咧，係可以有佢自己嘅一啲生活嘅規範同埋甚至法。 去咗泉州啦，因為泉州就係一個穆斯林集中。係 啦，咁呢個其實係幾即係可以補充到我哋對於當時元代嘅一啲沿海咯。咁另外仲有一點係阿林長歡先生特別點出嘅，就係關於可蘭經，即係伊斯蘭原教典入面其中一個好比較禁止嘅，就係所謂臨時婚嘅個習俗。咁呢本巴杜達，我諗其實幾有趣嘅現象就係佢去旅行，其實佢嘅記錄咧，佢章節記錄咧，佢去到邊都會留低一啲老婆啦，即係好似我哋睇戲 咁樣。 我哈爾濱老婆，呢、這個我湖南老婆，呢、這個我南昌老婆，呢、這個我廣州老婆咁樣。咁因為其實呢個係伊斯蘭係世界入邊喺原文法典係禁止嘅，但係佢作為一個喺出邊29年不斷旅行嘅人，人始終係會有慾念嘅。咁佢點解決呢？咁佢咪可能去到一個地方，可能留得耐啲，佢就真係會建立一個家庭，甚至乎佢有小朋友。不過當佢離開咗個地方之後呢，佢就已經完全唔會再喺其他 chapter 再提呢一啲咁嘅家眷。咁所以你一路睇嘅時候呢，嚴格嚟講就係一個到處流程嘅故事啦。感覺上係一種殖民，一種繁衍。 我有個問題，佢去咗29年旅行，佢點樣有咁多資本呢？ 其實佢呢個旅行咧係有少少嘅官方嘅背景嘅，即係其實當時嘅呢一個北非嘅一啲政權，因為佢係摩洛哥人，咁其實係有一啲嘅資助。如果所以頭先佢講過話幫佢整理郵寄嘅呢一個伊本朱宰，其實就係個官方派去睇住個極傳記錄。咁其實佢一開始個旅行嘅動機咧係去朝聖。因為佢穆斯林，佢麥加朝聖，亦都順便去埋附近嘅麥地那啦。咁所以第一章都會係講佢由摩洛哥北非一路沿住利比亞咁樣一路去，經過埃及，再入沙特呢一個咁樣嘅場景，然後再衍生去其他唔同嘅地方。 我哋話即係妖巴魯達嘅旅行之所以係可能咧，都同兩樣有關，兩樣有關。第一個就係所謂蒙古世界當時嘅強盛，就基本上喺即係中大陸中部啊，即係話歐亞大陸嘅中部旅行咧，其實係要元朝呢個時代或者蒙古統治嘅時代先至可能。 暢通無阻 係啦，暢通無阻同埋可行，同埋即係驿站啊，種種嘅極遷徙。另外一個咧就係話海路咧，即係由東非去到斯里蘭卡，去到馬六甲呢條嘅海航航線咧，基本上係伊斯蘭世界能夠使用嘅，同埋佢哋嘅貿易係建立咗，咁所以你旅行 一帶一路都喺度， 係啊，即係有啲海路啦嘅嘢，可以俾佢中間做行路，同埋伊斯蘭人係識得即係非常之懂得點樣航海，咁所以佢哋能夠可以做到呢啲旅行，咁令到佢可以喺即係唔同嘅地方做旅行，咁同佢再做之前嗰種封閉嘅時代咧係有啲唔同。 伊本巴魯達喺書裏面都盛讚即係中華世界啦，當時蒙古人控制嘅。 地方啦，佢嘅交通咧係最方便、最安全嘅，同埋各地咧嗰啲行旅都有軍隊保護，即係以至到即係可能係一個好吸引嘅嚇。點解馬可波羅又好，伊本巴杜達都好，佢哋即係會夠膽啊 take the trouble 啊咁危險嘅一件事，佢都會走去做啊。其中 所以我好印象深刻嘅蒙古世界，我哋。其實有一個考慮，就是我們的華文資料反而對這個時代在遊歷的經驗很少，但調回轉頭，你在全球的一些的不同，其實你已經看到兩種語言的體系，就是阿拉伯的語言和歐洲的語言，都分別有或多或少對於元朝這個記錄。其實我想即係我好印象深刻，我打機嘅成吉思汗機，你是成個遊戲個世界觀是真的存在在當時候的畫面裏面。 不過你諗翻當時嘅交通條件，可能比較艱苦，行旅比較慢，要二十幾年。咁所以而家我哋旅行可能係生活嘅一部分，但係當年嘅旅行就係生命本身。 係啊，我哋睇仲有咧，佢就話最初咧都係想翻屋企，後來咧就已經唔想翻屋企。 係啊， 就令我諗起就係豁出去漫遊，不通知親友，嗱快感少有，嗱管出去多久啊嘛。我哋下一節繼續講旅行。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正話聽阿小木講啊，《伊本巴杜達遊記》裏面咧好多嘅豐富嘅世界，仲有啲嘢想講啊，小木繼續講落去啦。 講多少少啦，難得咁重咁樣重沓沓打一本書上嚟啦，係啊，咁我可以睇下一啲章節嘅內容啦。咁啊，不過有個好重要嘅觀念就係頭先我頭先嗰節聽到大家講一帶一路，其實一帶一路嘅 concept 咧喺《伊本巴杜達》嘅嗰個遊記入邊已經展現咗出嚟，即係頭先我哋睇到個地圖。其實一帶一路我成日都覺得就是現代版的張軒出西域加鄭和下西洋，係嘛？咁究竟呢一個現代版的張軒出西域同鄭和下西洋在伊本巴杜達的記錄入邊係點樣咧？咁佢個目錄入邊咧好正，呢個輯本咧係將一些很精的句子咧輯咗喺度。咁譬如我讀少少啦，佢話阿拉伯半島南部東非同阿拉伯灣咁樣，佢有一段係咁講，佢話郊區有座我所見過最看臭最多蒼蠅嘅市集。因為那裡有大量的魚和水果，主要的魚呢是特別肥美的沙甸魚，當地人將沙甸魚當成牲畜的一種飼料，連羊都吃魚，這個實在是我看過最奇怪的事，是連羊都吃魚， 羊肉怎樣 不生的魚，對，混合很 fusion， 很 fusion， 它記載特厥斯坦和阿富汗，即是我們今天印度西北部，當地居民在澡堂都是用牛奶洗頭，用牛奶而不用洗髮泥。每間澡堂的主人都備有滿載牛奶的大缸，每位顧客在進門的時候都會拿一小樽的牛奶來洗頭。他說牛奶可以洗到頭髮柔順有光澤，所以我想羅婉嫻博士可以試一下。 我腦裡面已經充滿著一些 就好像玉林是吧，用那種 feel， 有些回饋花粉 脂肪。咁呢一段呢就真係我睇落都幾 up 啊，佢呢度係記載呢個信他地，即係西北印度啦。咁佢話嗰個女人雙手合拼舉過頭頂致意，然後就縱身跳入去火海入面。呢、這個時候呢有啲音樂聲齊鳴啦，人們將手入面嘅柴火向佢抌過去，其他人喺佢身上面壓住厚重嘅木材以防止佢搖動。呢、這個其實就係一個記錄殉葬嘅畫面。馬爾地夫群島即係馬爾代夫啊，島上的女人都是不遮蓋頭部和面庞的，她特別講不遮頭，因為我想這個是她伊斯蘭世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準則，女性出街是要蒙面的，但她特別記錄這一樣東西，她說就連頭髮都不包住，大部分的女人都只是穿一件由肚臍垂到地面的圍裙，身體其他部分全部裸露在外面，她們去其他的地方公眾地方都是這樣大模私樣的地上面走來走去。那我想其實這個都幾可能幾違背她的即係嗰種世界觀啊，係啊，冇錯，所以特別記錄。最後呢一章係講黑非洲，係佢旅程嘅最後嘅。黑非洲其實就係今日嘅馬里，即係非洲嘅西北部。咁跟住佢就翻摩洛哥，冇幾耐就離開呢個世界。佢話蘇丹以上賓之禮接待呢一班食人嘅黑人，送俾佢哋一名女奴當作見面禮，佢哋就將呢個女奴攞嚟食啦。咁佢哋喺臉上面同手上面塗抹住佢嘅血。去同呢一個蘇丹道謝，仲同蘇丹講話，佢係覺得女人最美味嘅部位係手掌同乳房。即係我諗，其實睇到呢本巴杜達嘅遊記， 因為佢係嚟自當時一個好文明嘅世界，伊斯蘭嘅世界，但係就喺佢嘅附近，其實已經有好多相對冇咁文明嘅世界，而呢啲唔文明嘅世界嘅風土民情，就係佢記錄嘅重點。所以我哋話呢本書係一個好好嘅 primary source， 用讓我哋了解十四世紀嘅世界究竟係點。我諗係冇錯。 係啊，同埋最緊要就係你所講嘅風土，即係話我哋大嘅歷史嘅面貌咧，大大好多正史都會講，但係呢啲嘅旅遊嘅痕跡咧，就會講到好多風土人情同埋平時大歷史下邊睇唔到嘅嘢。 係。 诶，你咁样讲，我都谂起另一本，即系关于讲风土人情嘅，咁就系、是、李宗国喺1887年佢去新加坡嘅时候，跟住咧就写咗一本叫《新加坡风土记》。咁点解？ 新加坡咪远行老师第二国家咯？ 唔系。咁点解？ 你嘅专长啊？ 点解佢会去新加坡咧？就因为咧，佢嘅好朋友咧就系、是、呢个嘅左炳龙咧，就去咗新加坡做呢个嘅。 領事 係啦，領事咁，所以咧佢就應佢嘅邀請，咗喺新加坡就住咗兩個月。咁佢裏邊都記低咗好多好特別嘅嘢，譬如佢有提，即係佢好仔細嘅。佢就係點樣出發啦，要順風啦，要幾多日去到新加坡都寫曬。同時咧，新加坡之前即係嗰陣時其實啱啱係殖民管治嘅啦嘛，已經之前嘅歷史佢哋都有寫，而佢當中咧亦都有寫到咧佢點樣去了解呢個世界。其實裏邊就係、是、你睇啲風土記，其實最得意就係呢個地方。佢裏邊提到咧當中。新加坡其實有很多華人，他們對於中國的官即是那些官名就仍然是很向往的。但他也提到其中一點，就是在新加坡的華人裏面有些都是土生，即是在新加坡當地出世，而且他們是信了基督教。他說那些人就不是那麼順服的一些人，即是跟他見到接觸的本身即係嚟自中國嗰啲嘅華人好唔同。其實你都睇到就係、是、當時其實1887年嘅話，其實佢都係一個即係讀即係科舉出身嘅一個人士，所以佢嗰種世界觀係有啲唔同。同時佢都有講到一樣都幾特別嘅咧，就係咧佢特別提到佢對於殖民政府嗰個管治咧，其實佢係有啲好感嘅，即係佢覺得裏面有好多嘢中國都可以學，譬如一啲嘅水利建設啊，甚至乎佢講到譬如有火燭嘅時候咧，嗰、那個山上面會升起一啲旗啊，去通知啲居民啊。咁所以佢話咧，新加坡就因為咁咧，即係有一個比較好嘅消防設叫措施啦，所以咧就冇咁易有大火啊之類。咁但其實當時即係如果真係你深入地去研究，其實新加坡並不是佢真係寫得咁美好嘅、但係就至少你會睇到另一個情況。但佢都有提到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是、講到當時咧有呢個苦力貿易同埋珠花貿易，佢、特別就係提到一啲妓女啊，係從呢個中國咧運入去嘅，咁而且咧亦都有好多嗰啲苦力官咧係點樣去虐待嗰啲華工，咁呢一方面其實佢應該都係有一種即係佢想中國政府去認知呢件事情，去處理呢件事情，咁所以其實呢啲風土記其實都幾係一個幾好嘅 primary source， 同埋都有一種下而上嘅味道啊，即係點樣喺民間講一啲東西。咁我哋正話講咗一大堆嘅即係所謂民間嘅旅行啦，或者半官方嘅有官方助力，但係主要由私人去做一啲旅行啦。咁其實即係我哋話古代旅行，正話家姐都有講到，其實主要係一啲即係官方嘅旅行啦。咁最早嘅官方行記喺中國裏邊有冇啲咩嘅例子可以講得到咧？ 咁我自己以前有教過一啲同旅遊有關嘅 history 嘅課咧，咁我好記得我哋第一堂就會講呢、這個用禮記或者孔子嘅禮節去講咩叫旅遊。禮記有寫一句就係比年一小平，就三年一大平，咁就五年一朝。所以朝聘呢個 concept 咧，其實就來自所謂官方由自己國家要派人去當時有周天子嘅領土去進行所謂朝聘嘅活動。咁啊，可能大家都知道，其實就有少少對今天我哋理解咩叫朝貢有好大嘅關係嘅。咁甚至乎孔子當時喺度講啦，佢哋好想去落入，因為孔子身處嘅地方係東周時期。所以佢話去落入去觀周之文物啊嘛，咁所以其實你睇到兩個例子，春秋時期嘅古人，佢哋好重視一樣嘢，就係官方嘅一個出使嘅活動係一個好重要嘅旅遊嘅機會。呢種旅遊嘅機會，都係我哋今天講，你會見到佢官方嘅意味好重嘅，即係好似阿左炳龍或者係各樣嘅，可能去到晚清有啲人去做領事，然後落咗去，咁佢哋都會寫好多關於呢類型嘅風土人情，即係其實我哋見到就係政令嘅原因令到佢哋要去行事，咁呢個就比較特別啲啦，古代咁去到後期轉變到係司馬遷嘅例子啦。司馬遷大家知道，我哋上一季就成日提佢咧，因為寫史記。咁但係寫史記有一樣嘢好得意、好重要嘅過程，就係佢係周圍去揾資料嘅。所以我哋見到佢嘅 官方嘅目的嘅出使嘅過程，即係參與唔同嘅地方，好似張軒咁啊，或者即係張軒就出西域啦，但係你見到孔子就講佢喺內部嘅國家裏面去遊歷啦，其實等等你都見到官方嘅意味非常之濃。咁到司馬遷就會見到官方要去寫嘢嘅同時，佢都會開始啊，我想去搜集資料，所以出去嘅一個情況啦。咁所以個畫面你可以見到當時有古人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形象。 不過搜集資料啊，搜集情報啊，先我哋講下周達官啊， 係 啊，即係嗰啲咁嘅行旅咧，其實都係一啲同官國與國之間啦，或者係地方與中央之間嗰啲咁嘅關係。咁即係所以行旅或者係外交人員、使節人員，佢哋係即係呢個話題裏邊咧好重要嘅成分嚟。咁而咧。即係點解要有呢啲咁嘅官方嘅使節嘅，或者係朝貢啊、朝聘啊之類嘅行旅，其實係要所謂中央同埋周邊嘅地方咧，係保持聯繫。即係所以即係行旅可能原本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就喺呢度咯。咁而咧，即係我哋睇到古代咧，可能好多好重要嘅即係旅程咧，我哋可能或多或少都聽過，譬如馬可波羅嘅古仔。其實後半部佢點解會翻去歐洲？按個古仔咁講，就係即係幫當時元朝嘅大汗揾咗公主去阿拉伯世界嗰度去結婚啊嘛！啊，即係某程度上都係一種咧，即係官方嘅行旅嚟。咁諗起啲官方嘅行旅，又有啲非官方嘅行旅啦，或者係半官方噶啦。咁我諗起一位人物啊，就係阿李邦上尉。咁啊，李邦上尉係咩人呢？咁啊，即係一位瑞士嘅僱傭兵嚟。咁呢個瑞士僱傭兵就當時咧就幫荷蘭啊，佢喺即係明朝嘅後期啦，十七世紀嘅初期咧，就幫荷蘭嘅東印度公司咧打工啦。咁東印度公司咧，即係喺印尼啊、東南亞一帶去到台灣啊咁樣咧，即係都有好多生意，好多網絡嘅。咁咧呢個李邦上尉咧，佢就將佢沿途見到好多嘅情景咧，都記錄咗落嚟啦。咁啊，包括有一啲中國嘅記憶。咁呢中國嘅記憶咧，就讓我哋可以咧由他者嘅角度咧嚟到去即係睇中國，咁係可以話係我哋研究中國咧一啲好重要嘅史料嚟。咁同呢本《巴魯大遊記》可能會講到元末嘅一啲情況咧，可以或者相輝映都唔定。咁我咧揀一段咧，今日我都文學放得開啊，同大家講下咧。 今日歷史放得開， 李邦上尉放得開。李邦上尉《東印度航海歷險記》裏面咧，其中一段咧。佢去到中國啦，去到大概應該福建一帶嘅地方，咁嗰度就咁講啦。嗱，呢度佢就唔係自己親歷㗎，佢就話明係聽說。聽說這個國家和鞑靼人之間有一座牆，有呢個長城啦，有可能是真的，因為我看到海邊的一部分牆相當長，將整片的山脈截斷，人既不能下去，也不能上來。有隘口的地方就有城牆，我不知道究竟有多長。他們不讓外國人進去，我們只好以武力發動戰爭，這就是我們那些年在這個國家所做的事。啊，即係佢講教嗰陣咧，跟住呢句咧就比較尷尬啲。江交行為相當盛行，他們習以為常。跟住有兩頁冇咗啊！咁唔知係咪佢自己都親歷過啦？咁啊，唔知點解 嗰兩頁俾啲讀者搣咗去珍藏， 可能我都珍藏。咁啊，但係當年啦，福建嘅地方喺元末喺明末係男嘅男同志係 好多 啊，可能航海嘅原因啦。 所以胡天寶呢個神嘅故事，亦都係由福建嘅一個地區裏面開始流傳。 我睇明朝晚期好多嗰啲司法嗰啲案例，都係同男同志之間佢哋嗰啲爭議有關。 所以其實可能喺古代旅行，除咗係嗰個交通我哋要諗之外，其中一個重要嘅問題就係可能航行上嘅補給啦，仲有啲人之常情非常基本嘅嘢，就係譬如性生活點樣解決啦。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你就會明白點解阿伊本巴杜達都要有哈爾濱老婆啊、湖南老婆啊。 唔係，但係呢啲咁嘅地方咧，由他者眼中睇又好，因為日常嘅嘢我哋會唔覺噶嘛，但係外人就會睇到啦。 從咁多人嘅口中，大家聽到咧，旅行真係充滿意義。我哋聽下旅行的意義啦，可能有新發現。 各位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我哋正話咧就講咗好多關於官方同埋半官方嘅旅行嘅一啲種種嘅事蹟啦。但係咧，我哋會見到有個奇妙之處，即係無論係官方或半官方好咧，其實咧中間嘅邊界咧係好模糊嘅。咁或者係因為官方旅行可能因利成變，或者係即係官方亦都會取用呢啲嘅民間嘅旅行者，所以咧其實代表啲咩咧？就係代表話國與國之間咧，對於面對呢啲嘅所謂探索者咧，其實都係好重視，因為佢哋代表住咧係對未知邊界嘅呢個探索。仲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 我本來諗住帶自己本博士論文出嚟就可以揭嚟讀啦，咁但係我本嘢擺咗新加坡未印咗出嚟啦，所以 唔緊要啊，等遲啲出咗書。跟住我哋開一個環節介紹你，同埋介紹你篇文啊嘛。 係 啊，我攞一本博士論文都係一個遊歷嘅過程。 係啊，因為我本博士論文其實就正正就係講朝鮮時期嘅官方嘅代表點樣去派一啲嘅役官去處理一啲去北京時行嘅一啲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嘅過去嘅研究都係同燕行有關啦，即係我其實以前嘅 燕就北京， 燕即係其實就係北京嘅古名叫燕京啦。咁最初喺明朝嘅時候，其實叫朝天嘅，咁個名好好聽啊，就你可以明白翻係孔喺《禮記》裏面朝廷嘅意思。咁但係因為去到清代嘅時候，朝鮮人有好強烈嘅懷疑嘅轉變，對懷疑觀嘅轉變，佢哋否定咗中國嘅。即係清朝係中國嘅統治者呢個想法啦，咁所以佢哋就唔再用朝天呢個名。 佢哋先係中華。 係啦，佢哋覺得自己小中華或者朝鮮中華，於是乎佢哋改咗名，叫自己做我哋唔再叫自己做朝天使啦，叫做燕行使啦。咁喺呢個過程裏面，我哋知道呢班燕行使咧嚟到北京，佢哋好得閒嘅，因為佢哋嘅佢哋開頭會好忙。佢哋會有履行好多朝貢嘅禮儀， 做完啲公家嘢之後，就開始做私家嘢。好似頭先阿卓然講，攞住公費點啊，跟住私遊，係 所以你話少同官方有 冇錯啦？但表面出發嘅時候係好官方嘅，跟住就做私人嘢啦，係咪？ 係啦，佢哋又排曬隊見曬皇帝，咁見皇帝都係最多三五七日啫。咁佢嚟得北京起碼超過一頭半個月，咁所以一頭半個月咧，佢哋喺北京會做好多嘢嘅。以前我哋有提過啲記錄，去見下傳教士啊，即係有幾個傳教士同啲朝鮮嘅燕行使傾咗好多嘢嘅。有啲可能見啲喇嘛，喇嘛又係一啲得意嘅。對佢嚟講，喇嘛未見過喺朝鮮越冇見過嘅嘢，佢去到北京。系啦，去到北京最期待買書啊、喇嘛啊， 最好買到禁書，即係唔俾賣出去嗰啲， 即係清朝 下， 就抄低或者賣低佢，或者係一啲可能官像嗰啲嘢，因為朝鮮冇啊嘛。咁我自己覺得我哋過去嘅歷史研究裏面開始其實都可以睇下啲圖像。咁所以我今次都有個圖像準備咗，因為 大雄有帶圖像嚟， 係因為聽聞我嘅人生你呢個節目都主要係派啲圖出去俾大家睇。 即係而家好流行嘅所謂圖文學啦， 圖文學。 咁啊，呢幅圖叫做秋史燕別唔係戰別燕圖。其實你睇到呢幅圖嘅講緊幾個清朝嘅官或者清朝嘅文遊。送走啊金正喜，金正喜秋史就係金正喜，就係、是、我哋舊年都有提過佢啦。我生九兒真可皮， 朝鮮書聖 係啦，朝鮮書聖。但係佢咧好得閒嘅，佢比起佢一般嘅燕行使節，佢更得閒。點解呢？因為佢係 佢唔係團長， 係啊，佢唔係團長，佢唔係副團長，佢係隨行軍官。簡單啲嚟講，係冇嘢做， 冇嘢做 啊，係啦。咁呢幅圖裏面咧，啱啱。其實所以好得閒啊，佢就同好多中國嘅文人交流， 即係撩人哋傾偈啊。 其實喺古代嘅文人嘅世界裏面咧，旅行我覺得最大嘅意義係同人嘅交往。反而景點當然可能係重要，但人嗰個意義係好有趣。睇嗰幅圖裏面你見到可能比較細啲啦，大家如果重播可以再溫下，其實得一個人係著住明朝嘅漢服嘅，其他係著清服嘅，嗰、那個就金正喜啦。咁隔離嗰啲係咩人呢？咁可能有聽過婉 婉 啦，跟住就寫嗰人叫朱學年啦，呢啲係咩人嚟嘅咧？佢哋全部同我哋都係隔幾冷嚟嘅，佢係廣東人嚟嘅，咁所以佢係廣東點解佢係廣東人咧？嗰啲係因為婉婉 本身是廣州的重婦，他就帶了他的同鄉啊、朋友啊，就喂那裡有個朝鮮人看喎，佢望下啦。咁所以令到朝鮮人就覺得哇，你咩人都嚟，你見到嘅幅圖裏面仲有兩個喺外邊，兩個人喺外邊，即係喂有朝鮮人嘅朋友嚟啊！ 即係我頸碌啊咁樣。係啦， 咁所以 奇輪， 所以呢個圖裏面我想講，即係好簡單，就係話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成為咗佢哋去旅行嘅一個好大目的。我可以見到一啲我哋未見過嘅人，或者佢好想見到一啲嘅朋友。我哋唔似今日啊，你掛住一個人去 Skype， 你掛住一個人打個電話就可以。但係當時佢想見一個人，佢就要千辛萬苦行2000多里走去一個咁北京。所以呢個就係、是、一個使節，即係帶有半官方嘅意義走去北京，或者朝鮮嘅使節走去北京嘅一個好主要原因。 嗯，我哋見到咧，即係除咗見到諾言咧，對於呢個遠行嘅時候充滿温情之外咧，聽到佢仲有嗰段， 即係人嘅交往， 係人嘅交往嘅重要啦。 出外旅行識朋友， 到處都 識朋友啊，留友情啦，交情啦， 留友情啦， 即係以前係啦，而家嚟啊， 係啦嗰啲， 所以每個地方都有啲嘅哈爾濱啊， 嗰種啊， 嗰度嗰種都係人與人之間嘅交流， 係啊，即係呢種都係一種所謂嘅文化交流。咁但係以前嘅中國除此之外，有冇啲咩巨型嘅一啲嘢？我哋見到是大型的文化交流，其實是跟旅行有關係的。 其實最主要我諗都是宗教的原因， 朝聖啦， 朝聖啦，係啊，即係譬如有些地方是名山大川嗰啲，即係有山有仙則靈啊，譬如泰山咁樣，我都走去朝聖嘅。你可能嚟自好遠的南方都會走到泰山。咁呢啲被朝聖的景點啊，嗰啲宗教的位置就會。可以話好興盛啦，會有旅遊嘅產業啊會出現啦。咁、但係即係最主要嘅可能都係向外傳教，傳播佢哋嘅信仰。咁傳播信仰好偉大嘅呢件事。點解傳播信仰偉大？因為你覺得呢件事係同其他人嘅生命好有關係噶嘛。咁所以其實好早期喺即係印度佢哋喺漢朝開始就已經不斷咁樣向中國啊派咗傳教士啦，佢哋去傳播佛教。咁除咗印度之外，仲有中亞一帶好多個國家，佢哋信咗佛教之後咧，覺得一樣好嘢，咁所以就向中國推廣。咁啊有我哋講到啊少林中國中華武林之始啊嘅少林寺，佢都係即係嚟自阿達摩。都是印度嚟傳教咁嚟去展開，咁我哋可以睇到咁樣嘅一個傳播活動咧，其實對中國係產生咗好大嘅影響，係咪？即係可以話中華文化自佛教嘅傳入之後脫胎換骨，即係好多人對人嘅關注啊，兩性嘅平等，雖然都唔可以絕對做到啦，但係即係都同呢個佛教嘅傳入咧係或多或少有啲關係。 咁所以調翻轉頭，亦都同時間亦都有啲代。在中國嘅佛教徒，佢意識到佢哋嘅不足，亦都開始到引發佢哋思考，其實會唔會我哋真係走去印度走一圈，去將佢哋當地嘅嗰種原本嘅經典或者資訊去帶翻入去中國？咁大家都好熟悉就係法顯啦、玄奘啦、義淨啦。我哋最熟嘅原因係因為 A level 呢三個 做個西遊記啦， 係啊，必考 嘅西遊記都係一個古仔， 係啦，冇錯， 即係去傳去行旅嘅，去到外國取經嘅一個經驗嚟。 我哋話即係佛教係非常有趣啦。即係我哋話喺印度咧，其實佢係一個反抗精神嘅宗教嚟。即係印度當時嘅即係所謂婆羅門教，佢對於婆羅門教不滿啊，咁所以佢改變咗好多，改善好多嘢。尤其就係嗰種眾生平等，同埋人與人之間嘅，即係你係點樣洗滌自己嘅一啲變化，就唔係話即係所謂嘅輪迴，即係可以過去係變得好更好嘅。呢啲咁嘅過程都係佛教有趣之處。咁而佢更加有趣嘅就係話，佢過嚟中國之後咧，反而在中國就落地生根，而咧喺印度反而就被後來印度教就慢慢就即係推落去咧，就變咗喺邊緣嘅位置。而有趣嘅就係話，我哋喺中國最輝煌嘅時候嘅幾位，即係去西方取經嘅人咧，其實正正就係佛教喺印度咧最輝煌嘅啲時候，咁所以佢把握到即係歷史嘅機緣，去攞到一啲咁樣嘅經典翻嚟。 我覺得有趣嘅其實就係、是。承接阿卓然頭先講，佢哋呢啲高僧啊，即係出去啦，佢哋去取西經好啦，或者去叫做弘揚佛法啊，或者去叫做真係佛法嘅起源地去參考啊，或者去朝聖啦、可能都係朝聖嘅一種，即係因著宗教動機而出發嘅旅行，但佢帶嚟嘅嗰個文化影響，可能同我哋頭先提過嘅，譬如伊本巴杜達啊，或者周達觀佢哋，可能係好唔同。 同埋佢哋觀摩嘅嘢都好唔同。咁呢一點其實有趣嘅就係，如果我哋用一個旅遊史嘅角度切入，就係其實因為乜嘢動機而出去旅遊，我哋會衍生啲乜嘢重要嘅產物呢，就變得好得意啦。譬如舉一個例子，一個發顯佢翻嚟嘅著作就係《佛國記》啦，大家都知道。咁其實當中有兩點，我自己好有興趣去諗嘅，因為我以前都有開過東南亞史，咁我教東南亞，咁我自己興趣中意古代。咁《佛國記》係其實東南亞史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文獻，因為其實大家知道東南亞啲古民族，印度人都係，其實佢哋唔中意寫歷史。佢哋中意寫聖詩，即係寫呢一啲關於宗教嘅嘢， 係啦，關注冇咁大， 冇錯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印度嘅歷史家或者東南亞史家都認為，其實佢哋古代歷史係靠中國文獻。咁你譬如睇《佛國記》，好有趣嘅就係佢哋會記載到佢哋古時航行印度同東南亞中間係要靠季候風啦。你一 miss 咗嗰陣風咧，呆等半年。咁嗰半年做咩咧？學梵文咯。睇經書啦、抄啦、翻譯啦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文化貢獻啦。咁另外一點，譬如好似《佛國記》講到話，發顯翻嚟嗰轉其實係蕩失咗路嘅，去咗一個叫耶婆提嘅地方。咁呢個係另一個故事啦，即係爭拗緊耶婆提喺邊啦。今日我哋一般都認為耶婆提就係喺爪哇島。咁但係耶婆提咧，佢有一句就可以回應到頭先阿卓賢講，佢話呢個地方上面咧，佛教係衰唔興盛，興盛嘅係婆羅門同埋異教，即係所謂左道。咁你可以睇到，其實作為一個真人，佢係本住宗教出發嘅。咁佢個觀點咧，其實就遠可能唔係商業嘅嘢，而係同宗教有關嘅嘢。個遊記嘅本質就變咗唔同。 其實你咁樣講都令我諗起另一個例子，就係鑑真和尚。 係鑑真， 佢要去呢個日本，即係弘揚佛教嗰陣時候，其實你會睇到嗰種宗教熱誠點樣去推動到。其實佢當中係經歷咗好多次 去唔到啊，有沉船啊，有風暴啊咁樣。 甚至乎其實講得差啲，就係佢最尾係好似偷偷地咁樣去， 偷渡 過去咁樣。但係就係因為有嗰種宗教嘅熱誠，所以佢先至會即係排除萬難，終於都可以去弘揚到佛法咯。 個地方有一樣嘢可以重要，就係嗰個地方點樣對佢。求道或者追求的佛法很有關係，我講就是武夷山和朱熹的關係。武夷九曲本身我們去看，我們撐船仔挺開心的，好環境，但是對朱熹的動機，他要求道，他將武夷山變成一個怎樣去求道的一個聖殿。其實我想講就是景觀怎樣去創造了人去一些思維，怎樣去一個求即係朝聖同埋佢個求道之間嘅關係。 宗教嘅情操咧，對於旅遊嚟講好重要。不過以往我哋講中西交通史咧，可能就係講嗰個交流嘅結果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可能集中啲睇嘅，反而係嗰個旅行本身嘅過程。 係啊，我哋聽咗咁多即係宗教嘅文化嘅旅遊咧，就令我諗起咧，既然咧沿著尋夢之旅出發咧，就站出點吸引讚許。我天大地大，係咪真可以任我行咧？下一集我哋繼續講旅遊嘅。Thank you.